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是记载在同样都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经文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今天我们很高兴呢，我们是仍然有阿杨柏满牧师在香港，是在这里跟我们实时的是讲道。杨牧师今天的讲题是试炼中的喜乐，我们将时间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哈。已经咧，啊，你哋听到我讲噶，已经系两个月咧，系冇同大家分享啦。咁我首先咧都送上问候先吓，希望大家都能够喺疫情当中仍然系有主嘅保守同埋看顾。两个月我哋又见到一只新嘅变种嘅病毒啊，但系我哋仍然相信咧。掌權的是上帝，他要我們經歷任何的事都是有他的目的的。今天呢，我就選擇了是試煉中的喜樂這個的主題。在風平浪靜的日子呢，我們感受到喜樂呢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在試煉和逆境當中呢仍然是有喜樂，是不是強人所難呢？是不是不可能呢？让我们今天就在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爱，你就是平安，你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主。我们知道这一刻你是与我们每一个同在，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因为真理就可以叫我们得自由。真理，你的话语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到人生的目的、方向和意义。愿意主你的灵就是这样去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先跟大家呢是再一次读出这个的新译本，我今天揀選的經文，雅各書的一章二至到四節，那裡就說：我的弟兄們，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產生忍耐，但忍耐要堅持到底，使你們可以完全毫無缺欠，毫無缺乏。第一點我們要留意的呢，就是人生呢是必然会遇到试炼的。使徒雅各他讲，他说是当你们遇到试炼的时候，他不是说如果你们遇到试炼的时候，英文就是 when you face trials， 不是说 if you face trials。 人生总有是忧愁的时候，例如病患，例如失去了挚爱，对未来感到无望等等，令到我们是灰心、沮丧、愤怒，甚至是害怕失去前行的动力。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没有任何的事情是能够是夺去我们的盼望。耶稣曾经讲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已经胜过了我们所会遇到的各种的试炼。或者有人会问，为什么上帝要人经历试炼呢？雅各就告诉我们，逆境试炼就会是用来考验人的信心。如果遇到逆境试炼的时候，能够是忍耐，能够坚持下去，这样人的品格就能够是成长成熟。喜乐和忍耐都是圣灵的果子，不是靠看书而来， 不是靠听到而来，甚至不是说祈祷就一定可以发生。喜乐和忍耐是从逆境、从试炼当中锻炼出来的，是叫人能够品格是成熟。如果试炼是为我们的好处，那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试炼呢？雅各就告诉我们要看为喜乐。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4:4也都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使徒彼得呢也都说，面对火一般的试炼的时候，反而是要喜乐。如果雅各、保罗、彼得都话俾我哋听，喺试炼当中，我哋要喜乐。嗱，呢个要咧系一个命令式嚟嘅，咁我哋就一定要系遵守呢个嘅命令。但好多人都会问，点样先至可以喺试炼中系有喜乐呢？嗱，我相信有两个重要嘅字，两个嘅 key word， 一个咧就系看为，是 count， count it all joy， 看为喜乐。第二个呢就是知道 know， 我们着过呢，着个字我们看一看。第一，要将试炼看为喜乐，这个看为呢当然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如果基督徒他是看重安舒而不是看重品格，看重物质而不是看重灵性，如果基督徒只是为现在而活而不是为永恒而活，这样试炼就会叫人沮丧和烦恼，而不会带来喜乐。但如果基督徒信主之后，价值观是不同了，看重的是永恒，看重的是灵性，看重的是品格的时候，就能够将试炼是看为喜乐。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价值观又是怎样的呢？你看重的又是什么呢？在70年代的美国呢，就有一个人，他就成功这样呢，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部的个人电脑。当时呢他就雇佣了一个年仅是19岁的员工呢，就帮他写这个电脑的软件的。之后他就将那间公司呢就卖了。这个人41岁就进入医学院就去学医。而他雇佣那个员工呢就继续去发展电脑的软件，现在呢就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 Bill Gates。 很多人都是替那个做了医生那个人呢是觉得很可惜，认为他错失了大富大贵的机会。但他自己说，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他说我做医生，我能够救人，我能够帮助人，我的生命是更加有喜乐，更加有意义。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喜乐就是活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目的。如果试炼是能够帮助人，是活出上帝在他生命中赋予给他的目的，这样试炼就能够带给人是有喜乐。保罗的生命呢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他说，从前他自己是一个亵渎神和逼迫人的人，但是信了主之后呢，他有很不同的价值观。他说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不单止是这样， 佢亦都将万事系当作有损。以乜嘢为最重要呢？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他生命历程当中是经历了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患难。他坐监，受鞭打，被追杀，经历海难等等等等。但正正就是在他坐监的时候，他就写了腓立比书。这一卷是讲喜乐的书，是叫基督徒是要喜乐。这个就是保罗那个的价值观。所以第一个字就是捍卫，就是讲我们的价值观。第二个字呢就是知道。那究竟我们要知道些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些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明白的呢起码有两样东西。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哪个，我们亦都要明白我们自己是哪个。当你明白上帝的属性和你在基督里面那个身份的时候，这样你就能够将试炼是捍卫喜乐。上帝是哪个呢？我提出三个上帝永恒不变的属性。第一，神是爱，神爱世人，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第二，神是掌权的，他掌管一切，并且他是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事情。第三，神是智慧，他容许一些事情的发生，是有他的永恒的目的在当中。弟兄姊妹，请问上帝这三种的属性是不是你在主里面那一种的经历呢？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爱？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掌权？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智慧呢？有个牧师呢，他就去探他妈妈，刚刚呢就碰到他妈妈多年的好朋友呢，都是来探他。咁呢个牧师见到嗰个嘅姊妹啦，佢妈妈个朋友啦，神采飞扬啊，佢面上边咧系成日都挂住笑容嘅，咁佢以为咧佢一定系有好幸福美满嘅家庭，直至到呢位姊妹话俾佢听喺佢生命里边最近所发生嘅事。几个月之前，这位姊妹和她刚刚退了休的丈夫呢就去旅行。在旅行当中，她丈夫突然之间心脏病发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回家为丈夫办丧事，但是竟然又发生了另外一场的噩梦。她丈夫在退休之前将她一生的积蓄交给她一个的朋友去帮他投资，但这个朋友竟然是一个骗子，将他丈夫一生的积蓄都骗走了。面对双重的打击，面对人生可以说他的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但这位姊妹她没有被人生的风浪击倒，她对牧师说，和牧师的母亲说，就说我知道上帝仍然在这里掌权，我相信他，我亦都会继续依靠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着什么的风浪，什么的试炼，什么的逆境，但你可不可以好像这位姊妹那样，仍然是相信依靠神，相信神是会掌权，并且他会给力量你去度过 呢啲試煉同埋逆境呢？所以第一個問題，我哋要明白嘅就係上帝係邊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要明白我哋係邊個。咁當然，我哋每一個都係耶穌嘅門徒，我哋係要跟從耶穌。跟从耶稣去做乜嘢？跟从耶稣去服侍同埋去施予。英文就系 to serve and to give， 服侍同埋施予。喺马可福音第十章嗰度就讲到啦，佢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嘅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系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其他的人亦都是很愿意很乐意为我们舍命的。最近呢阿富汗的局势呢是惹来全世界的关注，自从塔利班是政府上了场之后。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呢都在那个时候呢，塔利班上场的时候呢就离开了阿富汗。咁宣明会在阿富汗是有不少的事工。咁记者就访问宣明会那个的负责人，就问他咁你们会不会离开啊？咁这个负责人是一个姊妹来的。咁他就回答，他说我们不会离开，因为现在正正就是阿富汗那些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服侍的时间。这位姊妹她留在阿富汗是会有生命危险，但她亦都愿意亦都准备好舍去她们的生命，为了的就是去服侍当地的人。现在呢，我就想将雅各书一章二至到四节呢是应用在侍奉这个的处境那里。我不知道你侍奉的经历是不是常常喜乐的呢？但我认识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将侍奉是看为一个的责任，甚至是一个的担子，而失去了侍奉的喜乐。或者呢，有些人呢是因着人际关系的冲突呢，而在侍奉当中呢是受伤，最后决定不再侍奉。在诗篇的100篇第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是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欢唱着到他的面前。原来诗人话俾我哋听，侍奉神系应该欢欢喜喜嘅，系应该好有喜乐嘅。侍奉神系我哋属神嘅子民一个嘅特权，而唔系一个嘅责任，更加唔系一个嘅重担。点解啊？第三节，诗篇一百篇的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第三节告诉我们，又将我们带回去刚才我刚才讲的两个问题，上帝是谁，我们是谁。当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羊的时候，这样侍奉是喜乐的，甚至侍奉当中遇到试炼都是喜乐的。我们要问，有些什么是会夺去侍奉的喜乐的呢？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会拿走人侍奉的喜乐的。那这些是什么呢？ 如果侍奉是得个做字的时候，是没有人欣赏的，甚至做到是耗尽的，那当然就不会有喜乐了。又或者在侍奉当中是被人误解、被人批评，这样侍奉亦都不会有喜乐。我们叫这些东西耗尽、误解、批评，我们叫它做 joy robbers， 即是夺去侍奉的喜乐。那这些东西在哪里来的呢？我相信呢，如果我们问是边个是夺去我们侍奉的喜乐呢，我相信起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可能是其他的人是会夺去你侍奉的喜乐，例如他们是无理地去挑剔、去批评你的侍奉。又或者可能是你自己是夺去你侍奉的喜乐。举个例来讲，你是一个不懂得 say no 的人，个个人找真你去侍奉，你都一定应承的，结果你就承担了太多，而令到自己是有这个 burnout， 有这个耗尽，这样就不会有侍奉的喜乐。亦都有第三方面，夺去侍奉的喜乐有可能是撒旦。撒旦那个的主要的策略是什么呢？他怎样去拿走人、基督徒侍奉的喜乐呢？撒旦的策略呢，就是欺骗和控诉。例如呢，他会说你有这么多罪，你不配侍奉神。又或者你哪处有能力去侍奉啊？你根本都做，你做的事，所有的事都做得不对的。又或者呢，撒旦会说呢，没人会欣赏你的了，没人会想跟你一起去侍奉的了。这些都是撒旦讲的谎言，因为撒旦就是那位的说谎者。我们思想过，是什么夺去我们侍奉的喜乐，是边个是会夺去我们侍奉的喜乐。那我们来到应用方面呢，我希望提供呢是一些实际的建议，是给大家呢在侍奉当中遇到试炼的时候仍然是能够保持喜乐。我想提供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管理好你的期望和需要。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追求别人的赞赏，你不要在侍奉当中，你不要期望有人会赞赏。就算没有人是欣赏你的侍奉，也都是很正常的。你只要记住你侍奉的是哪个，你侍奉的就是上帝，那位配得一切荣耀颂赞那一位上帝，侍奉他是你和我的特权。对我来说，侍奉的喜乐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有人信耶稣，来自人的生命那种的改变，生命被耶稣去改变，又或者是来自破裂了的人际关系是被修补等等。这些的东西对我是远远是超过能够给到我侍奉的喜乐呢，是远远超过有没有人欣赏或者有没有人批评，那些已经是一点都不重要。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警醒撒旦那个的伎俩，好像我刚才讲，我们不要堕入了撒旦的谎言的陷阱。但是最重要的都是第三点，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要保持试炼中侍奉 就算遇到试炼，要保持喜乐呢，我们是要定睛在耶稣身上，不是看其他的人，不是看自己，也都不是看环境，我们单单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留心经文告诉我们听，耶稣不单止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更加是为了前面的喜乐而忍受苦难。耶稣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遇见试炼而感到悲伤难过，这个是自然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在试炼中是要常常喜乐，为了前面的喜乐而我们去忍耐，忍耐试炼，忍耐患难，忍耐逆境。因为唯有耶稣的救赎才能够给到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很多人呢都知道德兰修女在印度那个的事迹，但是不是很多人呢知道在德兰修女之前已经有一位爱尔兰的姊妹是委身在印度的南部在这服侍长达55年。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 Amy Carmichael， 中文或者我们译他做贾艾梅。他被称为印度姑初之母，他出生在一个爱尔兰是很富有的家庭。在一次英国的聚会那里，他听到戴德生的演讲，神就感动他是去亚洲呢，是去踏上宣教的旅程。他本来想去中国，但因为他的体格检查呢是过不了，他就去了日本，去了孟加拉等等的地方去看。最后呢他就决定在印度南部一个叫做杜利法的地方呢就定居下来。他在那个地方服侍了55年，他终身是为了拯救印度的童妓，帮助印度的儿童是而努力。他是在这55年里面，他帮助了超过1000个的儿童，不单止让他们得到温饱，更加让他们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在1951年， Amy Carmichael 在睡梦中是离世。依他的遗言，他的坟墓是非常之简朴，上面呢只是写着 Emma 爱玛这两个字，即是在当地是母亲这样的意思。 Amy Carmichael 不单止是一个的宣教士，他亦都是一个的作家，他写了30多本的书和诗集，他都是一个诗人来的。可能呢最为人熟悉的呢就是苏恩佩姊妹呢为他翻译的一本很短的诗集，就叫做 If 若。其中呢有一段呢就这么讲，他说，若人的称赞是叫我得意，人的责备是叫我沮丧，若果我不能够在被误解当中安息，而不为自己去辩解， 若果我是喜欢被爱，是多过付出爱；若果我喜欢被服侍，多过去服侍人，这样我就仲系丝毫都唔懂得加略山嘅爱。呢个系 Amy Carmichael 佢一生爱神爱人侍奉嘅见证。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因为爱神爱人嘅缘故，而立志喺任何环境，你都喜乐咁样去侍奉呢？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俾我哋有侍奉嘅机会。我哋知道侍奉你系一个特权，而唔系担子。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喺侍奉当中，我哋会遇到试炼，遇到唔开心嘅情景。主啊，我哋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能够有力量去跨过试炼嗰种嘅带嚟嘅沮丧同埋难过。我哋求主你将喜乐嘅心赐俾我哋，因为我哋能够侍奉你系恩典。我哋亦都求主你系赐福俾恩福家，让每一个侍奉你嘅弟兄姊妹，佢哋都感受到从主你而嚟嗰种嘅喜乐。多谢你，让我哋今日有呢一段嘅时间，我哋愿意主你嘅话语系继续嘅，系去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去带领我哋走呢条人生嘅道路。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